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各位听友，这里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这是智能时代在2021年这个时间呢最后一次陪伴大家。从2022年开始，我们的智能时代将更进一步的带领大家去探究智慧化的生活。那么我们更进一步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播出时间提前了。2022年智能时代的首播时间调整为周六周日的13:10到13:45，首播之后第二天的凌晨2点就是我们的重播时间了。当然您也可以选择更加灵活的方式来收听智能时代，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智能时代的节目列表就能回听我们所有的内容了。说实在的，到了2021年最后一期的智能时代呢，还是有很多的感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如果把这档节目比作成一个小 baby 的话，那么年初也就是2021年1月份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节目还是很稚嫩的。但是在这一年的成长当中，我自己感受到自己有很多的进步，同时呢我也能感受到听众朋友对新科技的一些关注的热情是在不断的提升的。那么我们也经常会收到听众朋友们打电话到我们电台，或者是在通过一些微信公众号啊、我的个人微博啊等等的渠道呢来咨询或者是探讨一些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的话题。非常的欢迎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方式来和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大家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晋桥微博。那么在2022年呢，我还会在我的微博上面分享各种各样的有趣的科技新闻，还有我们探访的不同的机器人拍摄到的小视频，还有我跟机器人一起来互动的这些小视频。包括明年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去到一些大型的展会，比如说就像今年去到的2021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还有天津的世界智能大会的现场，给大家带来一手的报道，让大家看到机器人集合的一个大场面。这一年确实让我们感受到智能时代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也希望我的陪伴能为大家的智慧生活增添一些新的活力和新的想法。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当然是继续要来盘点，有不同的科技媒体呢在年底都推出了他们的一个盘点的榜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些新闻的分享还有话题的讨论呢，回顾一下即将过去的2021年全世界的科技新进展和新突破。 智能新鲜听， 首先要介绍的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权威也是最有名望的学术期刊之一《自然》杂志，推出了一年一度的十大科学人物和十大科学事件。今年的科学界可谓是精彩纷呈、群星璀璨。在众多的科学进展中呢，《自然》杂志每年都会评选出一些重要时刻以及在重要时刻中发挥作用的个人，目光不仅仅限于研究，更会看到科学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那么在人物方面呢，我们首先注意到了天问一号总设计师张荣桥荣登榜单， Alfred for Two 项目领队也是位列其中。新冠疫情成为 Nature 最关注的领域，相关人和事儿也在两个榜单中占据了5个席位。此外，极端气候、探索火星、医药研究仍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些榜单中的重点人物和重点事件。在《自然》杂志今年的十大人物榜单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这就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总设计师张荣桥。今年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文一号成功在火星着陆时，他曾经难掩激动，忍不住落下泪水。这一条新闻呢，也让不少人为之动容。Nature 用天体生物学家大卫·弗兰纳里的一段话评价了张荣桥的工作，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中国在航天方面的突破将随着下一轮探测任务的进行而一起到来。至此，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成功登陆火星的国家。而在大洋的另一端，美国宇航局的毅力号火星车也于更早的时候成功降落于火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希望号还曾在环地球轨道上拍下火星极光照片，因此 Nature 将探索火星列为年度十大事件之一。 在 Nature 评选出来的今年的十大科学人物和十大事件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有五个都和新冠疫情有关，其中就包括新冠最新变种奥密克戎的发现者图里奥·德奥利韦拉。由于他在短时间内就通过测序手段明确了毒株的基因序列，对非洲乃至全世界的疫情防控都有重大的意义。另外一位呢，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温妮·拜恩伊玛。由于对社会平等、平权等问题格外关注，温妮曾在新冠疫苗诞生之初就大力呼吁让所有人都能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最后一位呢，是英国流行病学家米根·考尔。今年年初，他在社交媒体上向公众揭露了一份英国新冠肺炎报告，曾引发广泛的热议。除此之外，在《自然》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事件中，新冠疫苗话题也是占据了两个席位。在十大事件和十大人物当中，还包括了谷歌被开除员工创办新研究机构，还有基因编辑疗法直接用于人体试验，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等等的这些内容。这些科学大事件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关于《自然》杂志2021年度的十大科学人物和十大科学事件的重点分享呢，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2021年12月20号，每日经济新闻举办的第十届中国上市公司高峰论坛周拉开帷幕。论坛上，每日经济新闻与小冰公司共同宣布，双方联手打造的全球首个全流程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视频直播电视栏目美经 AI 电视全网正式上线。这是每日经济新闻和小冰在 AI 金融资讯内容生成的基础上，在金融财经领域和财经媒体转型升级方面的又一实践。现在不仅能 AI 合成新的主播，还能用 AI 的技术重新合成大家熟悉的一些声音。那么在单田芳先生仙逝三周年之际呢，喜马拉雅用语音合成技术实现了单老先生的原音重现。通过语音合成技术，喜马拉雅在评书这一热门的付费音频品类上实现了 IP 的衍生。目前单田芳声音重现已经累积了六部涉及不同风格的专辑，与此前官方授权的单田芳评书共同构成了单田芳 IP 矩阵。在音频赛道上， AI 技术一方面让声音内容的生产和分发更为高效，另一方面随着音频内容逐渐规模化以及技术的迭代更新， AI 对于内容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从而让音频内容呈现更智能化的趋势。用 AI 语音重新演绎经典 IP 的这样的话题呢，我还很感兴趣，所以呢，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相关的专家来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的分享一下是怎么样用 AI 技术让经典重现的。通过以上的分享呢，大家也能切实的感受到这一年在新技术领域确实有很多的突破。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将和科技新媒体量子卫的主编李根先生继续来盘点一下2021年的新技术和新突破。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即将过去的2021年，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但今年也是科学丰收的一年，有大量关于生物学和医学、人类史前史和物理世界的发现。本周的智能时代邀请科技新媒体量子卫主编李根与我们共同回顾2021那些不容忘记的科技新突破和新进展。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金桥。首先欢迎今天的嘉宾，科技新媒体量子卫的主编李根。 哎，金老师好。 到了年底呢，大家都有一种回顾一年所经历的这些事情的一种总结的心态。其实今年的科技界啊，也是异彩纷呈。在昨天的节目里呢，李根也和我们分享了在今年年底量子卫和百度研究院、阿里达莫院、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还有创新工厂等多家研究还有一些投资机构共同呢 是投票出来了一些他们认为今年在科技领域的一些新突破和新进展。昨天我们分享了生命科学和虚实相生这两个大类别当中的一些新技术的突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特别建议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昨天我们的节目的链接呢，来回听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进行这个话题。我看到在你们的盘点当中呢，提到了大模型技术，这个也是在2021年很受大家关注的。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大模型。 大模型可能那个今年是大家听的比较多的啊，就比如说大家听到百度发了这个千亿的这个大模型，然后华为又发了一个多大多大的大模型啊，都是以前我们的这一个模型啊或算法啊训练的这一个所谓的数据参数都是那个千或者是万啊，然后现在直接就变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了啊，就是非常的巨大，而且这个训练需要是超算一样的这一个超级计算机来那个完成的这一个叫做训练啊，然后大模型今年是可能是最最热的这么一个就是新的技术了。然后这个技术它主要的应用就是在于它可以解决更加通用的一些场景啊，解决更多通用的这一个任务。就比如说我们之前的 AI， 它如果说人脸识别那就只能做人脸识别，所以它如果大模型它其实是既做人脸识别也能做点其他的这一些任务跟应用，它越来越像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加的一个叫做全面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能力的输出了啊，所以大模型在今年非常的火热。 这个跟当年的深度学习是不是会有点像呢？就是当 AI 它这个突然突破了深度学习的功能之后，突然发现它就是突破了一个瓶颈期，到达了更高的一个阶层。那这个大模型跟那个深度学习这两个， 其实它就是深度学习的延伸。其实深度学习啊，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大力出奇迹的结果，就是我用了很多的数据输入，然后执行相应的规则算法，然后的话它就能够完成指定的一个输出，或者它自己去探索某个规律，实现了某一种具体的就是任务的完成操作啊。 因为我们人脑就是特别习惯和特别倾向于找这个各种各样的规律。 但是人脑的好处是在于说，比如说我学习三个事物我就能够类比了，就举一反三这个能力啊，包括我们很小的这个人类的小孩子其实都有这个能力，但 AI 其实是不能有的， AI 是就不行的。所以深度学习其实就是我那个学不了三个我就学1000个，我学10000个啊，我就把这个事儿学会了，就尽可能的就是不同层面的不同种类的我能够把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任务给完成了啊，识别了。所以它是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当时呢就是大家业内啊就普遍追求的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学到人的这一种举一反三的类比的能力啊，掌握人的这一种智慧吧啊，然后一度是那个追求更加精准的模型，我可以就是用更少的参数啊。当时可能你听过小数据学习类似这样的这一些概念，它就是要追求这样的一个模式，我怎么样用更精准更小的数据能够完成一个就是更好的效果，或者达到同样的这个大数据的效果。对，这样可能会比如说你运用的计算量会更少，你训练的时间周期会更短，对，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但是呢后来像那个也是马斯克参与的一家那个研究机构啊，叫 OpenAI， 哎，它是对标的一个 DeepMind 去成立的这么一家研究的机构。然后他做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事情，就是他不再在乎着这个模型精度的问题，他就是我能够堆足够大的这个数据，然后我用足够大的这个算力去打造一个足够大的模型。所以它不断的打造不断的打造，就打造出来这一个 GPT, 模型越来越大。 对，就直到这个 GPT3 啊、GPT3 就是这个 GPT 这个版本啊，就是第三个版本，一下子就是引起了巨大的这个反响跟轰动。为什么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跟轰动呢？就是因为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啊太强大了啊，它可以这一个写诗，它可以做各种就是好像人类煞有其事的这一个交流对话啊，而且写的不是那么的傻，或者是能够明显的看出来是机器人啊，以及的话它能够就是包括说写程序写代码啊，所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像人了啊，很通用。所以的话当时这条思路一下子让大家看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啊，我不必说是一定得是往这一个所谓的我练这个剑法非常的精妙非常玄妙这个思路上，我为什么不就是继续沿着这个大力出奇迹呢，对吧？算力不够我再继续的加算力，然后最终我就 实在不行我搞个超算嘛，对吧、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下，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一些百亿参数的模型、千亿参数的模型、万亿参数的模型，甚至有一些万万亿参数的模型，现在都做出来了。然后但是它有个门槛，就是小公司做不了，都是大公司或者是有一些我们相关的产业或者是宏观政府背景的这些机构啊，才有这个能力。因为它必须要运用大量的数据以及大量的这个大的这个计算的这个资源啊，这些都是小公司没有办法去做的。但是等到这一些大的机构、大的组织、大的公司能够把这些大的模型给做出来之后，它可以就是输出，以 API 的方式或以那个云服务的方式输出啊，然后我们这一个普通的每个人或小公司也能使用啊。就比如说 GPT-3 它在美国，它就是开放给一些美国的记者啊、作者去使用啊，甚至有一度有一个作者，他是那个就是自己要所谓的日更，或者是要所谓的不断的要保持一个更新的频率、 嗯、 但有段时间他实在写不动了，他的那个小说就要断尾烂尾了，所以他就用那个 GPT-3 给他续写他那个小说，有一段时间内真的没有被发现啊、 哦、 有一段时间内是真的是骗过了其他的读者的啊、 哦、对，因为之前呢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发现说 AI 已经会写小说了， AI 会写诗了， AI 会作曲了，大家都有点恐慌，但是其实是会被发现的。就那个时候会发现说，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错别字可能还会出现、 嗯、 或者是它的这个遣词造句，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一些比喻啊等等的，它还是会比较生涩的，它没有办法像人更加聪明、更加艺术化的来进行创作。但是现在通过这些大模型，它也许对于一些艺术工作者的创作者来说，它有一个省力的办法，把自己的积累、把自己的素材输入进去之后，它可能就会给你制作出来的一个很让你意想不到，也许是很惊喜的一个作品。 对，小 兵包括现在视频都可以。 对，就小兵公司其实现在，比如说现在不是在那个迪拜有这个世博展览、世博会嘛？然后的话，代表中国这一个在中国馆里进行讲解的，其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就是人物，哎呀，或者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就是角色啊，就是这一个小兵的这个就是 AI 啊，小兵的这一个虚拟人， 嗯、 他在讲解，而且他讲解的是自己的创作啊，他创作的这一个中国的山水画，他学习了这一些那个中国这些山水画或者中国的这一些各种名画之后，他自己在生成他的风格去创作类似的一些新的内容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些进展和成就啊。然后包括在这一个视频领域，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抖音上、快手上各种各样的视频、 嗯、 其实都是我们人类自己去设计脚本或自己去拍、自己去就是生成的。 对，这成本越来越高， 是， 然后需要你付出的精力还有脑洞开的要越来越大，真的是很困难对创作者来说。 对，但是现在 AI 其实也在做类似的事情，而且因为都是最后呈现在视频上、 嗯、 你也分不出真假。对、 嗯、 一度有这一个也是小兵公司啊，他们做的那个跟清华一起打造那个华智兵啊、 嗯、 他的一个弹唱的那个作品，其实如果他自己不表明自己是 AI 生成的，是没有人知道说啊，原来这一个画面以及这一个唱歌的那个声音、 嗯、 啊，弹琴的那个手法其实都是 AI 生成的，其实说白了都假的。 但是有可能在你看到这个视频或者听到这段声音的时候，你真的分不出来它是真还是假，它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个虚拟人哈，虚拟的 AI 的主播，我在这儿呢也想让大家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虽然我们看不到画面，我们可以通过听他们的声音的合成来感受一下。在这儿没有给大家留悬念，您不用猜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它真的是AI 的声音。 你接下来所看到的一切和听到的一切都不是人类，准备好了吗？ 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能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幼稚的男孩， 是不是很好听呢？如果大家看到这段视频的话呢，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很清纯的姑娘，扎着高高的马尾，坐在仿佛是一个天台的地方，弹着吉他唱着歌。 他的眼神时而忧郁，时而望向远方，有很多的细节，并且他的两个手的动作呢，在弹吉他的时候呢，配合的也真的是像在弹吉他。他就是华智斌，这是基于超大规模智能模型悟道 2.0 诞生出来的我国的首个原创虚拟学生，是具有丰富知识和人类有良好交互能力的机器人，而且呢，他还会创作音乐、诗词和绘画作品。华智斌也是在2021年6月1日正式亮相，并进入到了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进行学习的。当时他一亮相啊，也是备受瞩目。除了进入大学的虚拟人华智斌，现在在一些平台上面，特别是一些视频平台上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合成出来的虚拟主播。这些虚拟主播的出现呢，就能完成一些视频制作还有发布等等的一些内容，能大大的降低人类在这方面消耗的时间和精力。 比如说我们人类要生成这么一个东西，至少你是有这么一个人的人物形象，他得会弹琴， 还得会 唱歌， 还会唱歌，然后还得创作出来，创作出来你还得拍得好，拍好之后你还得剪辑得非常的精妙，最终才能上传上去，再去获得这个流量。比如说我们就以视频网站的这个小视频为例哈， AI 做的视频能轻轻松松地打败我们人类做的这个视频在获取流量这方面，但其实如果我们就因此而感到恐慌，感到害怕，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它的产生还是由我们的技术人员，由我们的科学家，有在这个领域不断深耕的这些人们，他创作出来的这种大模型也好啊，创作出来的这些算法也好，我们人创作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才能不断的去衍生一些下游的产品，然后呢和我们人类产生的其他的产品来进行对比。 对，而且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就是竞争的关系啊，就是或许我们看到这个 AI 生成的这个内容，它对于成本或对于这个方面比人类是有巨大的优势的，但是我们换一个思路来想，它为什么不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就包括说我刚才那个提到的有一些创作者，甚至有一些歌手啊，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歌手的创作啊，其实它是有非常就是非常短的这一个高峰期的，没有很少有这一个歌手是在他的这一个整个的人生的或者整个的生涯里面有一个非常持续的这一个巅峰期，其实相对比较少的。但是 AI 它其实它就可以拯救它，或者 AI 如果它能够跟 AI 结合起来，对吧？ AI 可以不断的去给它送一些灵感啊，就是我今天给您选了十段啊，可能那个好像是从您之前这个里面的啊，然后那个您看一下是吧，您自己在这个一个发挥这个人类的这个智能能不能进一步的创作类似的这样。它有点像什么呢，就再举一个我们可能看过的科幻电影，像那个钢铁侠不是有一个他的助手叫 Jarvis 啊，就是他的这个 AI 助手，其实都是钢铁侠有一些他的奇思妙想，都有他的点子，然后的话这个 Jarvis 帮他去做一些更加就是 具体的 对 信息的搜集， 对， 然后整理，最终输出给他一个比较合理的建议，然后让他采用起来可能会激发他的灵感。 对，就是相当于把人和这一个人工智能，包括人和这一些就是各种各样方面的这一个强的这个结合吧。 出现在2021年的这些新技术的突破，包括 AI 制药、脑机接口，还有这个虚拟现实的增强，还有刚刚提到的大模型等等的，其实他们都是在帮助我们人和人工智能更好的结合在一起，去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来提供的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当然了，我相信在2022年可能还会有新的技术突破，还有很多的这个领域需要科学家们，需要我们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们不断的去研发，带来新的突破，才能让一个行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晋升。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呢，由于节目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过多的展开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下周的时间呢，就会陆续的在线上发布。包括我们也注意到，像阿里达摩院也会在近期公布一些年度的十大趋势啊等等的，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这是让我们用科技的维度，科技的视角来回顾即将过去的2021年。2021年还剩下最后的5个工作日，真的是所用余额不多了。如果在这一年你还有哪些愿望，还有哪一些立下的 flag 没有实现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最后的5天冲冲刺， 今年的智能时代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是在2022年，我们会继续的陪伴大家。再次提示一下，2022年智能时代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的下午1:10到1:45，重播是在首播之后第二天的凌晨2点来进行重播。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智能时代的节目列表，来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静桥期待着和大家共同遨游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让我们看到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一起拥抱智能时代。我是静桥，2022年的第一个周六周日，我在智能时代等你光临。了解更多热点新闻，您也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青春我大声尖叫，为心